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佩芬。 这周的舆论关键词恐怕还是法律。上周召开了中共18届四中全会，那么继闭幕发布5000多字的公报之后呢，昨天傍晚我们看到新华社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全文，大约呢是17000字，核心就是依法治国。那么在举世关注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上呢，除了强调依法治国办得好不好，关键在要坚持中共的领导之外，习近平还明确表示，中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共的领导地位。对于这一点呢，要理直气壮地讲，大张旗鼓地讲，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这样的决定一出来之后呢，我就看到几位自由派的宪法学者已经对港媒说了，这是决定最让人失望的地方，因为没有明确党权，也没有党权的行使程序。听上去哈，这种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宏观性的问题呢，让某一些的知识分子其实感到悲观的。但是呢，我们落到细节，你又会发现呢，有很多让人开心和觉得有进步的地方。那比如说这个刑法的修正，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前天开始就一连6天在审议多项的法律草案，包括习近平说的急需的反间谍法和反恐怖主义法，还有呢就是刑法修正案9。看来有两大的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打算取消9个死刑罪名，就包括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暂时造谣惑众罪。那么如果这样一个草案通过的话呢，中国的死刑罪名将会由现在的55项减少到46项。那第二个呢，就是抬高了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门槛。因为现在我们刑法规定呢，在判处死刑缓刑期间，如果你是又犯罪了，查证属实的，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之后会立即执行死刑。那这样就有问题，就是说呢，你是犯了2个没有到立即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罪，为什么是2个轻的重加起来你就要立即执行死刑？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它是把这个死刑的门槛给降低了。但现在要修订的就是说，对于死刑期间你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之后才能够执行死刑。其实呢，这两大亮点都是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死刑。 中国一直来坚持保留死刑的这种状态，又严格控制和适用死刑的一种做法。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就通过了修改刑法，将死刑案件的这个核准权归了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来行使。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2011年的2月份呢，11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正式取消了13个死刑的罪名，包括走私文物罪啊、走私贵重金属罪啊、走私珍贵动物，还有很多，包括虚开增值税发票啊，很多很多。那其实，在早先呢，就一直在讨论，就是很多的死刑罪名呢，都是在不断的在减少这样一个过程。 没错。那其实它遵从的也是一个所谓的国际的潮流和趋势。那如果在亚洲两三地的话，中国大陆和台湾还是保留着死刑。 是。 香港呢，已经废除死刑有21年了。我知道这个问题，每每在台湾发生一些大案的时候，也是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哈。在台湾大家是怎么讨论的？佩服， 我先来说刚刚你承接两位主持人，我觉得其实你看这一次就是废掉9个就是死刑的这个罪名嘛，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趋势来的。你说怎么讲，因为其实中国传统法家是觉得在一个动荡时代应该是要严刑峻法，甚至轻罪要重判，因为这样人民才不敢犯罪嘛。我觉得在某些时代，也许在这个社会在整体价值观或整体的人民的一些教育水准上还不到一个水平，或许那个时候 他可能各种罪他都很容易去，就也许是用比较严苛一点的刑法来做。 嗯， 但是呢，当随着社会，也许大家的教育程度高了，那你说是不是什么只要你说走私一点什么东西就应该要判死刑？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就它是一个刑法去修正的趋势，但是还不到于废死跟纯就是死刑的纯废的这样一个。那你刚刚提到在台湾，其实你刚刚讲到很重要的是，每次只要有一些大案争议的案件出现，他两派人就开始会在各种的，也许在争论节目或在社交平台开始在对立。 嗯， 你说为什么最近一次就是捷运的这个郑捷杀人案嘛？ 嗯， 大家都说很清楚的，他是为了要干嘛出来杀人？因为他想要被判死刑。 哦， 我就是想死， 想就是、 所以我出来乱杀人嘛。 嗯， 可这时候你看这些所谓的可能废死联盟都还不见得第一时间再出来，然后这些可能在脸书上你就会发现很多不赞成废死人就会说，那废死联盟你现在又躲到哪里去啦、啊 嗯？ 那如果杀的是你家人，你会怎么样吗？你们也废死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很两面的，即使是废死或者是纯死都有它的一些问题存在，那我们稍后都可以在细节讨论。 哎、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么一个轨迹哈，刚才盛伟跟我们分享到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是从2007年开始全国人大呢修改刑法，就是把这个核准权是被最高人民法院收归的。那另外2011年它是先剔除了几项13个死刑的罪名。所以呢，外界就会猜测哈、啊，尽管说这些动作方面是看到了中国政府也在顺应着所谓的国际潮流，已经有全世界超过2/3的国家在法律或者实践当中是废除了死刑。可是呢，如果你仅仅从这个绝对数量上来说，中国的执行死刑人数它还是冠绝全球。那这样一个数字，尽管它是保密的，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从媒体上的一些报道还是可以统计出来。这个也非常有意思，我看到南方周末他们有一个统计，我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总之呢就是2000上下这么一个数字。但是呢有一些外媒觉得可能还不止2000，起码是中间的3倍。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中国现在还是对于死刑人数的执行它会非常的保密。哎，但是呢他们同时在国际场合，就是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如果是被一些国家在这方面进行纠缠的话，我也是听小磊说的啊，这个小磊有多次在联合国开会的经验，他说但凡是提到这点的时候呢，中国表现的就比较的和缓，就是这些方面我们是接受你们的现在的一些批评，而且呢我也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中国在进行哪方面的努力。我们你看刚才我们讲的2007年和2011年包括现在的这些动作，就说明我们已经在顺应着大家的这样一个潮流，也是维护了我们一方面的是国际形象。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很多问题的逻辑哈，还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它并不会为了我要在国际人面前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在被动的去做出不符合我自身利益的事情。但是你因为有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数据，你会发现就包括香港的经验，你看到它废除20多年之后，尽管说当时它也遭遇了社会巨大的阻力，但它事实呢它有些数据证明，就废除之后呢它没有造成犯罪率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更大的这个暴涨，所以呢这方面呢是有这个实际的数据来支撑的。 没有这个例子我就不是特别赞同。 为 什么？ 嗯， 为 什么 呢？因为我看完相关资料，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啊，必须要重申。一个是目前来说，中国这个执行死刑，这是一个机密的一个事情啊，外部公布的一种数据，其实呢都是一种臆测。那么在另外一个情况是，你如果说这个取消了死刑，就意味着说社会变得安定了，不会来激发很多人去犯罪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在韩国当年就是取消了这一部分死刑之后，导致反倒是很多的这个犯罪的事件频发，而且呢那个数量是增长了30%多。那其实这样一个证明就是，其实你在废除死刑时一定要非常的慎重才是可以的。 好，这个盛伟跟我已经有了分歧了哈。你看这时候呢咱们必须来请教一位法学的专家，来听听他是怎么样，会不会真的是有一些公信力非常高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废除死刑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有些国家它又为什么能够废除死刑，是不是有一些立竿见影的好处。好，我们三联华新闻稍后回来继续讨论关于中国废除死刑节奏的话题。 Golde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有这么一份报道说，中国呢去年对大约2400个人执行了死刑。那刚才我说了，现在被执行死刑人数呢，官方数据还是国家机密，所以呢很多的人权组织呀和法律专家呢，只能靠公布的判刑以及媒体报道的细节来估计这个数字。虽然说呢这个数字呢还是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和，但是呢已经远远是低于02年的数字了。因为02年的时候呢，中国对大约12000人执行了死刑。那刚才我们讨论了十几分钟，我跟盛伟已经是有了分歧了。我说如果看香港这样一条路走来，废除死刑21年之后哈，你会发现呢中间它有几项统计数据，就是废除死刑之后呢，它的暴力犯罪其实是没有上升的。就说呢，你即使把死刑废除之后，也不会带来大家想象当中的对社会治安有非常大的危害。盛伟就不同意了，因为他说韩国其实有例子证明中间废除之后呢，他是让这个暴力犯罪事件是有这个上升的趋势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请教一位法学专家，他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明教授，同时也是轰动一时张高平叔侄案的代理律师。我来听听阮教授是怎么样来解析的。阮教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刚才我们讲到的几个数字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呢，就是在2011年和2014年这两次刑法修订的过程当中，是把死刑的一些罪名是拿下了。我们看到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取消了一些走私方面的，像珍贵的动物啊，或者动物制品啊，或者是一些经济方面的，什么虚开增值税这方面的罪行。那么今年的这个罪行呢，又包括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这些也是在剔除名单之内。为什么是从这些罪名来下手？ 总体上说，这么些年，就是最近这两次的通过修改刑法来减少死刑的这个罪名，总的这个方向、大的趋势是应当加以肯定的。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两次的修改刑法，就是不断的往下压缩减少这个死刑罪名以及它的这个范围。我考虑呢可能还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社会大众啊，他能不能就是接受因此呢他这样的一个就是减少死刑的这个进度，它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这么个过程。所以呢他从立法机关来说，他也是一个分步走。 嗯，就是这几项看上去对社会的危害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是比较方便下手，容易下手。 对，那应当是这么说。因为有些从这两次包括上一次和这一次这个就是修改刑法准备取消的这个死刑罪名来看，有那么一些基本上就属于刑法上规定了，但是实际上在整个司法实践运行当中都没有用，或者极少极少用。因此呢，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罪名，你始终挂在那里，有一个死刑，那事实上呢，它起到的这种法律效果，可能也不是那么很大，所以呢，就把它取消了。那么实际上最高刑就是个无期，同样还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刑罚。 嗯，您说的这个法律效果哈，我们刚才讨论也是有一些分歧的。那有人会觉得你要是废除之后，它其实对社会的伤害性没有那么大，比如说香港那些统计。那也有人会举出反例，其实它是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在学界的话，有没有一些公信力比较高的研究报告出来，就是彻底废除死刑之后，它对于这个社会的暴力犯罪它会不会带来一种刺激？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了就是学术研究它一个社会学的那个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实证来加以研究。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减少了13个罪名的死刑，这次如果是再打算减少9个罪名的死刑，那么应当在一段时间之后有那些法学家运用这个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研究，那么可以拿出一个 至少是令人信服的这个研究结论，比如说死刑减少了，是不是相关的这个犯罪呢反而是有上升，或者甚至是大幅度反弹，或者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反而下降了等等。这个确实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目前中国内地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缺陷。 就是中国内地的情况咱们还没有办法全局的了解，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到目前为止学界呢无法获得就是相关这个包括整个包括部分包括各罪它这个就是全国范围或者是一个省范围它每年执行死刑的这个实际的数字，没有这个数字，所以没有数字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实证研究。 那么您怎么看在中国最终废除死刑的它的这样一个前景？因为如果仅仅是照现在的这么一个轨迹来看，似乎让我们有这么一种幻想或者期待吧，就是是不是总有一天中国也是要彻底废除死刑的。那么如果是照着这样一个方向走的话，现在在中国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至少说你讲到是废除死刑，目前还看不到这个曙光。目前可能从国内我们刑法学界法学界包括那个就是立法机关大家在一块那个开会讨论呢，恐怕共识只达成了要减少死刑。没有说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朝着废除死刑的方向啊。因为现在提是减少死刑慎用死刑，这个是可以说学界和实务部门是达成共识了。因此呢从这两次立法修改来看，也基本上是在这样的共识的基础上所做的立法上的推进。长期以来对死刑啊它有一种迷恋啊，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包括执政集团立法机关甚至包括一部分学者就认为死刑它还是有它应有的那个威慑效果。而其他任何替代的这个刑罚都不可能达到死刑那样的威慑效果，就是它的威慑效果具有独特性啊。所以呢你要说在现在讨论这个废除死刑恐怕有很多障碍就是不容易达成共识就是各方面都不容易达成共识，社会的分歧分野是比较大的其中可能大众的这种法律意识大众的法律意识它受到千百年来文化传承的影响，就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死刑就是比较多的。我们就不说远的就说近的，就是从文革结束以后首先那个国家就是制定了两法，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那么从当时来看死刑照今天比应当说比今天还少呢那么中间就经过了一个上升，就是扩充了，比如说在82年的时候，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一个严惩经济犯罪分子的决定。原先啊79刑法当中是对盗窃罪是没有死刑的，结果在这个规定当中啊就增加了死刑。然后到了83年严打的时候又增加了好几个死刑，比如说这个故意伤害，那虽然是个暴力犯罪有死刑了，然后是流氓集团也有死刑了。从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流氓罪基本上就是性犯罪，可能当中很多还是合意的性行为，今天是肯定是不会给他判死刑了，但是当时呢把他看成是多么大的一种社会危害的行为都给他判死刑了。这个死刑还得往上走，一直到97刑法开始把它固定了，然后97刑法以后你看上一次这个修改刑法11年还有这次准备修改刑法，那就实际上 到九七的时候应当说是到最高峰了，现在在往下走， 嗯， 就是这么一个马鞍形的这么个过程吧。 嗯，我们现在看到哈，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在进行死刑核准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慎重的。那如果仅仅是从现在的一个程序上来看，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的吗？ 现在就是自从死刑核准权被收回到最高法院之后呢，明显的一个，虽然我们没有那个数据来显示， 嗯， 但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原先那个死刑核准权被下放到省一级的高院，那么核准的死刑呢肯定要比现在多得多。那么现在收回去之后，最高法院他采取的是非常慎重的，因为我们在刑法界开会的时候，当时这个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张军同志他还没调到那个中纪委担任副书记之前，他每次都来出席，因为他也是我们刑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他都有报告，而且都讲了他们怎么核准死刑，我们听了都有这个非常切身的感受，那就确实是严格把关，好多呢都没有给核准死刑，都给发回来改判了，就包括我们浙江的这个吴英案， 嗯， 虽然这个数字这么大，但是最后呢还是给他发回来，没有给他定成。 嗯，还有什么做的不够的地方吗？ 如果说要做的不够，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规定，他对死刑核准呢，依然是一个内部核准程序。 嗯， 那也就是我们直白的说，这个死刑核准程序目前，立法上没有规定，你律师呢，可以，通过法律授权的形式，你来参与死刑核准程序，你的辩护。 嗯， 当然，最高法院呢，我们也看到网上做有一些报道，比如说，在那个死刑核准程序当中，案子已经报到最高法院去了，有律师接受。这个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啊，担任他在死刑核准阶段的这个辩护人。那么然后呢向最高法院呢也寄送了辩护词或者其他一些法律文书，那么最高法院的这个合议庭的法官呢也开门办案来约见那个律师，来具体当面听他的律师的一些辩护意见，进行了直接的交流。但是这个说实在话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我看就是目前啊立法上的一个不足。 好的，谢谢您阮教授，非常受教，感谢您今天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再见。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信息量非常大的解析呢，来自于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民。那他同时也是代理过国内非常大的一些案子，比如说张高平叔侄案，当时他们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说被冤枉是奸杀了一位妙龄少女，后来坐牢十年之后发现有了新的证据，那十年冤狱，国家最后是赔偿了100多万，那也相当于是非常幸运的给他们洗清了这个罪名，还了他们一个清白。但是当时我们记得讨论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就说它是非常偶然的一个事件，就如果说没有新的技术和他们自己坚持不懈的对于所谓法律的信仰，可能就等不到这一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你在讨论这些包括夏俊峰案，包括的这个复旦的那个林森浩案，就这些案子中间它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如果哈，好在就中间的犯罪事实你是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地方，如果万一你发现新的证据了，但是这个死刑犯他当时他又已经是立即执行死刑的话，他的一条人命就没了。所以呢这个可以理解法学界对于这个到底是保存死刑还是废除死刑一直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争论。我们也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彭黎的两位盛伟和佩芬也再多多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好，三零和学员稍后继续。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两位刚才听了阮教授的这么详细的解析哈，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要回应一下吗？ 没，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第一段讲到，我觉得台湾正好面临在存死，就是继续存有死刑还是废死这个交锋的这个时间点上，但是你却发现其实里面，你如果说站在双方立场去检验，用一些很逻辑性的去检验，其实你都会发现很多的，就像你们刚刚两位的意见分歧的地方，其实也有一些案件是可以去证实。例如说樊素，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趋势，也许我们终将更应该去健全这个司法，而不是用取走一条人命来作为这样就把它解决了。那可能是我会觉得也许可能你把死刑取消了，反而你说犯罪率会更高，你说韩国这个例子嘛。可是你说像台湾有些时候有一些死刑，你觉得他会逼出我所谓的亡命之徒，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他明知道杀一条人命也是死刑，杀两条也是，杀十条都是，你觉得这样的人，他有些时候如果比较极端性格的这些人，他确实会干脆我就是做案做到被警察抓到为止。台湾最有名的白小燕案，那三个绑架犯呢，基本上你杀人绑架，然后绑架杀人基本上应该是死刑，而且是非常凶残的手段。可是后来再抓到这三个人，其实他们在外面流亡了非常长时间，在过程中呢强奸妇女，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念大学，每天晚上回家是心慌慌的，因为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就犯案，然后也杀了几条人命，到后面呢就是在宁可在跟警察发生枪战的时候被打死，也不愿意被抓到。那但你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们可能本身这个是人格是有 问题。我说人格，我说有些时候你的死刑的存在， 就是 你不觉得你不一定 会 降低， 不 一定会震慑他，而是反而会逼出某一些极端的亡命之徒。因为有些人觉得你说存在死刑才能降低犯罪率嘛，其实你像这种也有一个盲点在。那另外你说如果说我们玩建一些可能也许无期徒刑的制度，那不要有死刑。台湾也有一个最近争议，才最近而已，就是有一个男生呢，他很想吃牢饭，我想一辈子被养，然后吃牢饭。 我尽管失去自由也没关系， 我就是想吃牢饭。然后他有一天就在一个游乐场随便看到一个小男孩，就把他抓到厕所去割喉了，非常凶残的。然后抓到之后也是一副无所谓，因为我想吃牢饭，而且我知道不会被判死刑。所以那你觉得这在台湾社会上，你说两种人，你这些事实上的例子，你说就像欧洲好了，我觉得欧洲它是可能相对文明比较先进，也许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可是它或许一般平均的犯罪率是比较低的。可是你说我们每次看到欧洲的，它是一些极度暴力的。你说挪威的奥斯陆的这个一杀都是80多个人， 对，据说他现在还上奥斯陆大学了。 对，所以那你说另外一些，你说很多的时候在德国，我觉得德国是一个可能平均犯罪很低，可是你说每次见报就是有什么食人魔啊，对，就是这种你会发现他的极端暴力，他或许平均的，可是你会有这，我觉得其实在每一种细节上他都有你可以互相去质疑的论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比较难，你说我要去支持废死或者是我觉得死，这两边存在的一些矛盾点。 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取消死刑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原因是其实你看到很多地方的确像佩芬刚才说的，就是当一个人他会杀了很多人，觉得我也不判，不会被判死刑，撑死是一做牢饭嘛，我觉得也有人来养着我，那感觉还在里面，那可以感受另外的生活。那真的有这样想法之后，其实挺可怕的。如果说警察在不很快的逮住他的时候，那真的造成社会影响非常大。那你如果说有些那像死缓之后呢，再进行啊，比如说减刑之后，你有一天他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如果再杀了一个人还是不判死刑的话，你觉得这个对社会没有影响吗？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影响判死刑，他也就是所谓的平众怒，是吧？因为大家当时都非常的难以接受，觉得你如果，尤其是你像这些什么杀人狂魔，我看台湾媒体就经常，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在犯罪事实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如果媒体就用这种什么食人魔去给他包装的话，你在社会上你就会煽动一帮大家的情绪。就是如果哈，你说作为法官判案的话， 他要考虑的不是民间什么样的舆论，我就是讲证据，你要是证据是确凿他有一个闭合的证据链的话，那我才可以判刑。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法官，独立的司法的话，他是完全不应该受到任何舆论的影响的话，你看这个唐慧案当时也不是嘛，就是在湖南省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因为唐慧他以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个能量和他的一些所谓的手段，南方周末不是做了一篇很颠覆性的报道嘛，就说唐慧赢了，可是法治赢了吗？意思就是说似乎所有的舆论都被一种同情心所绑架，被唐慧母亲这样一些几年比较疯狂和一些出离的举动所绑架。但是实际上呢，你看最后的结果，他拿到最高法院去复核的时候是没有通过的，打回去重审。最后呢，这两个让唐慧女儿去卖淫，组织她卖淫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判了无期徒刑。那当时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你发现舆论场争议过后他也就完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你真的是对你自己的自身，你自己的家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我看过一些法官，他们就写他们的心路历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案子，就是两兄弟他们一起去行凶，一起杀人，那根据法律的话两个势必都得判死刑是吧，但是他们会多考虑一层，比如说这一个家庭他们父母还健在，我两个都杀了的话，那我相当于把他们父母以后的这个后世的照顾他们的人全部给断绝了。我作为法官的话，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恻隐之心来动，就是他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考量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当下的你可能意气用事感情难以接受就能够去左右的，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还要考量。 你这样说的话，其实你在另外一方面也同情了杀人犯。 嗯、 那其实你刚才说我们不要去， 不是同情杀人犯，是同情他的家庭。你会考虑这个判决之后，他会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我们从感情的方面，现在如果刨除掉了、如果说感情的话，两方面都有道理的。因为一方面说，那因为受害者的家属他们觉得应该偿命，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执行这个死刑。但是如果另外一方面你又说，那现在执行死刑之后对这个死刑犯他的一个家人会造成很大影响，那就同情他。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应该 都是同情， 感情层面 都是一些情绪在阻挠。好，那我们就不谈情绪，如果是仅仅从更加理性的层面来谈的话，我看台湾他们有一些支持废死者的理由一般是这样，就是说你政府你没有权利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死刑，那我确实看到有些地方的证据它是表明嘛，死刑它并不能有效的遏制犯罪。那还有是一旦有错杀，那冤死的生命就无法挽回。还有一点，你判一个人终身监禁，你比一枪毙命更加有利于实现惩罚的目的。最后一点，可能中国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杀人偿命嘛，以牙还牙嘛，你说你终身监禁他人还活着就不能平息我内心的愤怒。这当然很多很多的这个观念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说是也不能说是纠正。那千百年来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里面，可能跟很多欧洲的美国人他的这个心态不太一样，但是美国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会觉得，那凭什么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你还不杀他，而且还用纳税人这么多的钱去养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是吧。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都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供所有人可以参考的这么一条路径去遵循。但是呢，离我们最近的我们身处的香港，他是走过来这样一条路。那不管省委信不信哈，至少我是看到这个是香港警务处的一个统计，66年以来呢，香港保持比较稳定的社会治安的态势，每年的罪案呢是8万件左右，并且呢在08年后始终保持在8万件以下，其中呢暴力案件呢每年只有14000件，就说呢他在这个废除死刑之后呢，光从这样一个数据上来看，它是没有一个出现显著增长的这么一个局面。那香港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跟当时的这个国内国际的环境是有些什么样的关联？那如果香港走过来这条路的话，如果我们愿意借鉴的话，有什么样的经验是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得一些启发的？那我们紧接着来听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顾敏康，请他来从香港的经验带给我们一些另外的分析。那我问的问题其实无非是3点：香港为什么当时要废除，能废除，以及它废除过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方面的借鉴。 香港其实废除死刑呢，它里面有比较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实际上第一个是香港是一个华人的社会，实际上华人的社会呢，它还是对这种严重罪行应该用死刑这种观念还是跟内地接近的，跟内地的民众接近的。在香港呢，它实际上广大的老百姓他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是不是？那么但是呢，香港的港英政府当时呢，他还是 通过立法会呢，这个就是废除了死刑。刚回归以后，不是一个很轰动的一个张志强案件。张志强案件呢，这个他不是在内地被判了死刑了吗？但是当时大家有一个民调，就采访香港人，如果他们是不是赞同这个对张志强实施死刑？绝大多数的民众受访者，他认为应该执行死刑。就是说，当时回归以后，就在香港已经没有死刑的情况下，民众还是认为应该有死刑。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就废除死刑要不要跟民意，还是应该怎么来跟？那么香港废除死刑呢，实际上是一种既有被迫性，也有一种受到了这个英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原来他不执行死刑，但是英国这个在1965年他就终止了死刑，啊，他在1967年呢废除了，正式废除死刑了。那么这个香港，英国你看宗主国废除了，那么在他为了体现在这个他的这个领地这个殖民地里面的这个统一的政策，所以呢他就开始要求香港英政府，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来废除死刑。所以呢这个里面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说外加的一种外加的压力。而且当时呢，就是尽管大多数香港人是反对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港英政府，他这个立法局是属于他控制的， 嗯， 那么他就是仍然就是说要废除这个死刑。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后人也会检讨，就是说香港是废除死刑了，那么后来大家说废除死刑也蛮好，看看好像很多这个罪这个并没有上升，这个里面就是说有用那个终身监禁来替代这个死刑。那实际上这个里面在内地也好，在其他国家有死刑的国家也好，它其实还存在这种争议，就是说你废除死刑了，用终身监禁，啊，其实死刑看来是砍了一个头，但终身监禁、终身限制自由，这也是很残酷的一个刑法。这个里面实际上也在有争论的。那么这个香港就是说它这种被动性，那么你也可以说港英政府可能这种做法是跟随了一个时代，因为这个在欧盟，他这个人权公约对这个死刑的这个保护人权非常重视，那么他也可以说就对香港来说他是被动的，但是对港英政府来说，他可能他自己在自己国家这样做是顺应了一种时代的发展，对不对？他要保护人权，尊重人权，要废除死刑，然后又把这个呢通过立法局呢贯彻到香港。所以呢我在想，这个如果说香港对我们这个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借鉴的话呢，我想是可以这样，中国呢，它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这个比较独特的道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像一步一步来，不像一步到位。那么不像一步到位的话，它用两个措施，就是第一个就是死刑复活权加强，对不对？尽量用死缓。第二个呢，它就是呢把这个罪名死刑的这个罪名减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将来就是说它还可不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用那个赦免制度啊，可不可以考虑？就是说它逐步的过渡。 嗯， 就是不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就一下子说全部废除，那么可以适当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会反弹会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不会像这个在香港一样出现80%-90%的人不赞成废除死刑。 嗯， 那么我想呢，就这个民意呢，这个工作我们也需要做，你要考虑，但是也不能过于的就是说把他们的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因素。但是这个里面需要这个去广泛的去宣传，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就媒体逐渐的把那些案子爆出来了，比如说这个我们以前出现过的一些就是佘湘玲的案件啊这个聂树斌的案件、啊、杜培武的案件，这些案件就是都是他们就是因为刀下就有的被砍头了，有的就是判死刑了，但是案件都出来都是错的，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旦一个人被判死刑以后，他很难去纠错。 好，这是香港的一位法律专家，是来自城市大学的法宣副院长和教授顾敏康教授。他讲的香港的这样一个选择，一个也是英国政府的压力，因为当时的立法局实际上是英国政府控制的嘛，所以你不管你华人香港人怎么样去抗争反对也好，他是不理的，我三读通过我就通过了。那再一个呢，也是时代的选择，尽管说刚才顾教授讲到一个数据，说80%的人他是反对，其实还是有10%几是赞同的， 尽管人数很少，它也会刚才我讲的跟随社会上你媒体披露的信息，它会随之有波动的。比如说我看到当年有一个越南籍的罪犯，他叫黄启基，他的罪名是劫杀罪，当时呢也是执行死刑，而且呢是让就是普通的市民是知道具体行刑的一个过程，他就是有一个绞刑架，然后让他站在台上，相当于就我们古代说什么上吊啊，就类似于这种慢慢的让你断气。那当时香港人听到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过程之后，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残忍。那如果这些信息一被他们知道的话，当时啊当下他们的一个情绪会是说那还是尽量的要慎用，甚至有人就反对要废除这样一个死刑。但是我觉得香港的一个问题跟大陆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现在呢他没有一个刑法典了，就是把其他的一些惩罚全部都是分散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刑事罪行条例啊、防止贿赂条例啊、盗窃罪条例、侵害人身罪条例这些条例里面，就是他是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比如说这个终身的监禁。而且呢似乎在香港人的心目当中慢慢的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改变，会觉得失去自由和宽恕是都可以接受的这么一种观念。 可是我觉得呢，刚刚先回到你说台湾现在之难，就是刚刚樊叔点到香港是因为它可以立法局通过就好了，可是台湾要回归到民意，你说政府提了之后还得过立法院，立法院立委谁选出来的，所以就是人民嘛，所以当这个人民的情绪还有80%的台湾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废死的话，就没有一个政府跟没有那样的人敢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中间不管废死停止，它回归在是对于这个政府的整个法治的信任。 对， 你说废死的人他为什么希望废死，就是因为他怕存在冤案，是对这个司法他有他的存在的一个漏洞，可能执行上一个漏洞。你说停死人为什么我一定要死刑，是因为你在执法上面，刚刚反正可能嘉宾也提到说终身监禁，可在台湾问题就在于这个终身监禁判了无期徒刑之后，你可以也许在某些时候假释，那这假释过后，如果你判了终身监禁还能假释，那这个终身监禁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就是如果你在里面都能够，就像欧洲好了，你说这个啊，是不是这个还能念大学进去，还有要高就非常重视他的人权，你说如果这个感受，但是我觉得可以用其他的制度完善去把它做好，例如说这些犯人在终身监禁，他在里面他也必须要劳役来赚取什么样的，就他不是说只是进去关而已，因为就像现在其实我包括在香港，他们必须在里面要做一些公务上的这些东西，就是要做一些东西来赚一些可能要赔偿受害者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制度的各方方面面的完善，我觉得才有办法让大家往下一步去讨论。对，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觉得这世间上哈，有一种关系是非常非常难处理，或许是最难处理的，就是情法理。那刚才我说到的一些例子，盛伟是明显的不赞同，尽管说我们不要谈情绪，但是你发现在你说道理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夹杂的情绪，你是没有办法去撇除的，就包括你觉得是最应该理性客观的法官。那其实我是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法官何帆，他翻译过非常多的法学方面的作品，那他讲的几个故事的话，就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你作为一个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会经过一个非常复杂和纠结的一个推演的过程。他就经常说，法学家是判断对错，政治家是权衡利弊。当然，他也是引用一位哲人的话，他说：“但是对于我们审理死刑案件的法官来说呢，有的时候呢，你判断对错只是前提，还必须像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家那样去跳出法律本身，考量更多的利弊。那很多个案的处理呢，涉及到伦理、道德、政治、民族和文化各个层面，杀还是不杀，你仅仅靠法条已经很难去求解。那在总体公正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力争在个案当中实现具体的正义，就包括说刚才举到那个例子，兄弟两个人都是杀人或者都是运输毒品的话，那我们到底是把两个 都杀了，还是留下一条人命，去符合中国所谓的存留养亲的这样一个传统。那到现在他也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那还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看民国法学家吴京雄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当时那个法官就说，在我当法官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意识，就是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我都会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因为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我的角色，而并不是因为我的意愿。我希望我可以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或许有罪。他说只有完人才能够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何帆就说他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的感觉是伪善，但是在过很多年之后他在修正他的感觉，他说这是人性。 刚才提到几点，我觉得首先你刚才说乱石啊，乱石其实在伊朗的时候他有用乱石打死，同时呢还有就是亲属啊到现场看，这个是更加残忍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觉得是残忍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几个方面，其实我们在讨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减少，一个是废除。那现在中国是减少的一个情况，它不是废除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看如果美国的话，其实它呢也是有死刑的，而且呢死刑呢只是说在某些州可能废除了，但是大部分呢是没有废除的。那他呢有一个所谓的陪审团，死刑犯呢还有一个陪审团呢，就是说他是陪审团是100%的通过了才可能执行死刑。那就是死刑呢是存在，但是说你的执行的力度以及说是多少人执行有这个问题。那再就是我觉得人权，至于说人权方面的问题，那你说现在终身监禁剥夺他的这个行动自由和执行死刑方面，是否可以让这种所谓的死刑犯他能进行一个选择呢？那如果说有些人就说我不想终身监禁，我想死刑的话，那他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他也有自己的选择。 不过我觉得不管是，我觉得废死它是一个趋势，肯定是这个世界潮流的。那我觉得只有一个点，我觉得在我们面对就是讨论这个该不该废死整个政府的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也要把受害者保护机制这个东西拿出来正面的去面对。我觉得台湾存在太大，为什么大家对废死那么大的争议，是因为废死联盟很少会正面的去面对保就是受害者的。就像樊叔你刚刚举的例子，如果是两兄弟去杀人，那也许法官会这样，如果这两兄弟杀的是另外两兄弟，也是那一个家的唯一的两兄弟呢？所以我觉得 就好像夏君峰的案 子，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应该也要把受害人的保护机制或怎么样的赔偿机制去把它健全化，正面的去面对受害人这一方，不是只有在加害人这一方，我觉得那才有办法真的比较往下一步去吧。 我觉得人的感情和人的理性，它可能真的是一把就没有办法用一把尺去衡量的东西，中间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这样一个尺度。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么多，似乎也是找不到一种所谓的共识。那唯有哈，希望在一个正义的框架里面哈，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所谓的冤假错案吧。感谢大家收听。